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无敌不可思议妄为。Ashton Tate 公司在1983年就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它的产品 DBBase 系列在个人计算机市场的占有率一度非常高。但是 DBBase 4推出之后，这个公司就迅速垮掉了。从巅峰到垮掉也仅仅是几年的事情。Ashton Tate 公司为什么会垮掉呢？我想这只能说 Ashton Tate 公司有点肆意妄为了。亚马逊领导力准则教导我们，客户至上。肆意妄为不把客户当回事的后果很严重。如果不是 Ashton Tate 公司非常肆意妄为的话，恐怕后面也就没有其他竞争对手什么事情了。关于 Ashton Tate 公司 DBBase 这个产品，它的优点是很明显的，无论是对开发者还是对终端用户都非常好用。 DBBase 很好的解决了个人计算机上数据库管理系统的需求，因为好用，所以它的占有率非常高，普及非常快。Ashton Tate 公司在 DBBase 2以及发布 DBBase 2 Runtime 的时候，战略上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错误，对用户的使用体验也是很尊重的。但是自从 DBBase 3开始之后，就昏招迭出了。那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昏招在哪里。首先，一直未解决向后兼容性的问题。做过产品开发的一定明白，产品的向后兼容性非常重要。一个产品的后续版本不能完全兼容前面版本，这在软件开发过程中是个重大的缺陷。因为用户为了升级你的产品，还得重新修改它的应用软件，这对很多用户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所以对于很多应用软件厂商来说，保持软件的向后兼容性是至关重要的。但是 Ashton Tate 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可能会给他自己造成什么样的损失。其次，目光短浅，欠下技术债。Ashton Tate 明明知道自己需要一个编译器才能够更有效率的执行程序，却一直不愿意做这件事情。对于一个大把赚钱的公司，这种做法无疑有目光短浅之嫌。而转向 C 语言开发的过程中，居然用了一个工具把汇编代码直接转化成 C 代码，这导致了后续无法维护和再度开发，以至于在关键的 DBBase 4上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不得不说，这就很鼠目寸光了。再次，对市场需求和变化反应较慢，用户已经反复在提需求了，竞争对手也都出现了， Ashton Tate 还只顾着卖软件赚钱而不重视开发。我都不知道 Ashton Tate 哪来的信心认定了他虐用户千百遍，用户待他如初恋啊。最后，食言而肥，让用户失望。 Ashton Tate 原本许诺要发布的东西，并且那又是众望所归的东西，最后却食言了，这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那可能换个公司，哪怕是跳票也会信守承诺，等做完了再发布。那客户是上帝，那是衣食父母，忽悠客户食言而肥这种事情只要是做了，估计啊就没有太多活路了。那 Ashton Tate 为什么敢这样做呢？如果我们考究一下 Ashton Tate 的发展历史，就可以知道这个公司的创始人啊有非常敏锐的商业头脑，却并不是计算机领域的天才。那不仅呢和同时代的比尔盖茨之类的风云人物不能比，甚至和二流人才也不能比。本来 DBBase 这个产品从一开始就是授权别的开发者的，那之后呢整个开发团队也一直不是 Ashton Tate 公司建设的重点。相反的，销售团队啊倒是节节膨胀。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团队对技术本身既是不了解的，也是不重视的。而这个公司呢对客户的不尊重，可能也和整个公司对技术不重视不理解有关。比如 DBBase 这个产品的后续版本做不到和前面版本兼容，这说白了就是技术上的问题。一个技术出身的人很容易理解这个问题会对用户造成多大的影响，也明白应该怎么处理，但一个对技术不当回事的公司管理层可能连向后兼容性到底是什么都不能理解，那更别提重要性了。那其实啊，在这里不得不承认 Ashton Tate 这个公司的运气还是比较好的，捡到了好软件。那虽说不是真的有深刻理解软件开发底蕴，但是运气是一时的，一旦出现问题，公司迅速倒塌倒也不令人吃惊。另外呢，关于 Ashton Tate 方方面面都让用户失望的问题，比如用户对 Ashton Tate 说要一个编译器已经很久了，但是 Ashton Tate 一直都没有花人力物力去开发，等到竞争对手都有编译器的时候，才匆匆忙忙的决定要在 DBBase 4发布一个编译器，但最终的结果是原本许诺的编译器还是没有能够交货。那关于这个我前面也说了，可能对于很多公司来说，哪怕是延期发布 DBBase 4也是要带上编译器的。那么 Ashton Tate 为什么敢在这个时候发布 DBBase 4呢？那我的理解只能说是公司领导人觉得用户不重要， 可能公司领导人觉得不管怎么样，用户还是偏向于使用 DBBase 的。那这种信心呢，从何而来，我也不知道。在我看来呢， Ashton Tate 的领导人啊，多少有点肆意妄为了。任何一个公司一旦开始肆意妄为，那么衰败也只是时间问题了。毕竟用户不需要非得买这一家公司的单，并且只要市场有钱赚，总是会有大量竞争者虎视眈眈要进来的。软件开发也好，互联网企业也罢，那很多时候一个企业做得一时成功，并不一定是多么困难的事情，但是想要长久成功就不容易了。无论是哪家企业觉得自己是占统治地位的，而忽视了客户的利益，开始肆意妄为的话，客户是怎么样让这个企业成功的，客户也可以怎么样抛弃这个企业。那关于 Ashton Tate 这个企业，我一直觉得非常遗憾，因为我个人啊，就是做数据库领域的，做了十多年，那我看到过很多数据库企业的兴衰，但是像 Ashton Tate 这样一开始如此成功，之后衰败起来也如此迅速的，只此一家，这让我很痛心。所以我们还得一起来学习亚马逊的领导力准则：客户至上，客户至上，客户至上。重要的话